名家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他的名字是新疆。

心痛， 看得心痛不心痛，看得心痛不心痛。 西河

这真诚的爱化作绵绵的春雨啊，人的心花开。你匆匆地走去，带着清风凉袖，留下浓浓的一片啊，赤子情怀，三相思。Shut up!